这里是 FM 97.5 IC 之音，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新世纪花园，我是陈韵玲，大家晚安。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要来跟大家介绍莫扎特的歌剧《魔笛》，这也是我最喜欢的一首莫扎特的歌剧。这出歌剧呢，其实在音乐史上头有它非常重要的地位。首先呢，就是这是莫扎特最晚年的作品。艺术家在最晚年的时候，往往他们的艺术内容都会有着某种程度的类似交代遗言的心境。而莫扎特在晚年的时候创作《魔笛》，尽管是受委托之作，可是他在音乐的创作当中的确也相当程度的表达出他自己个人对于他自己一生的一个心声。那么这个歌剧呢，是在一个剧团长西卡内德的委托之下，想要请莫扎特呢特别创作德文式的轻歌剧。而且呢，这个团长呢，他跟莫扎特说，他希望这一出歌剧是为大众而写，尽量平民化、大众化。然后剧本呢，甚至是团长自己创作的。因此呢，这一出歌剧在这一个剧团当中呢，其实是他们非常期待的一出歌剧。甚至呢，团长呢为莫扎特特别安排一个安静的作曲室，好让莫扎特可以全心创作这首曲子。不过呢，这首曲子他同时间呢还相伴另外一出曲子，就是莫扎特所创作的安魂曲。这两首曲子几乎是同时间创作的。而安魂曲呢，对莫扎特来讲也有他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莫扎特在书信当中有跟朋友提到说，他真的感觉他在为自己写安魂曲，也就是说他其实是有这一种感觉，觉得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因此呢，在同时间创作安魂曲和魔笛，更可以明白这魔笛的一些音乐旋律其实富含了莫扎特他对他自己生命的写照的一个诠释。那么这出歌剧呢，他在一开始首演的时候就大获成功，也就是说这出歌剧呢，他已经是让一向就非常喜欢写歌剧的莫扎特呢，算是已经浑然天成的作品，是信手拈来的。所以呢，这一出歌剧呢，他在莫扎特的生命史当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不过故事呢，其实略有带一些荒诞无稽的内容，但是却因为莫扎特整个音乐旋律的多样化，所以呢，就使这出歌剧有了非常强的一个趣味性，掺杂着崇高而严肃的神秘剧。而这出呢，歌剧呢，同时也是莫扎特他自己对于兄弟会，也就是共济会的一个宗教性的表白。莫扎特呢，他其实在他生命的中期以后呢，已经就参与了这个比较神秘性的宗教结社共济会，而莫扎特也为这个共济会创作了很多的宗教曲目。所以呢，这出歌剧就含有这种宗教性质的神秘性，可是呢，却在人物的角色安排上头以及旋律的处理上头呢，出现了大众化戏剧当中非常浑然天成、非常有趣味的一个角色。而这个角色呢，我们也发现仿佛是莫扎特对于他自己的一个评语，他好像就是那个捕鸟人帕帕基诺一样啊。好，那我们现在呢就先来听捕鸟人。捕鸟人他出现的时候呢，他正唱着这首歌，他是如此快乐的一个捕鸟人，他并没有什么很强的企图心，也没有什么怀抱济世的雄心，同时他也没有觉得自己德高望重，但是他在森林当中做一个捕鸟人，他非常的快乐。这首曲子已经蕴含了莫扎特他最渴望的一种人生。好，我们现在先来听这首经典的曲目《捕鸟人》。Thank you. Vogelfänger bin ich ja, stets lustig, heiser, hopsassa. Ich Vogelfänger bin bekannt, bei alt und jung im ganzen Land. Weiß mit dem Locken umzugehen und mich aufs Pfeifen zu verstehen. Drum kann ich froh und lustig sein, denn alle Vögel sind ja mein. Der Vogelfänger bin ich ja, stets lustig, heiser, hopsassa. Ich Vogelfänger bin bekannt, bei alt und jung im ganzen Land. Ein Netz für Mädchen möchte ich, ich fing sie dutzend weiß für mich. Dann sperrte ich sie bei mir ein und alle Mädchen wären mein. Alle Mädchen wären mein, so tauschte ich brav Zucker ein. Die, welche mir am liebsten wär, der gäb ich gleich den Zucker her. Und küsste sie mich zärtlich dann, wär sie mein Weib und ich ihr Mann. Meiner Seite ein, ich wiegte wie ein Kind sie ein. 回到 FM 九七点五 IC 之音，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新世纪花园》，我是陈韵玲。在莫扎特所创作的《魔笛》当中，它仅只是透过旋律与乐器呢，就可以呈现出非常多姿多彩的不同的人的性格以及他们的心境，而且呢，这个人物的落差其实也非常的大。譬如说像男主角塔米诺，他出身高贵，而且呢个性节制，他可以为了爱情奋不顾身，同时他也可以接受宗教要求他的自我克制和艰难的考验。而帕帕基诺呢，这样子一个捕鸟人呢，他虽然跟着塔米诺一道要去营救公主，但是帕帕基诺却从头到尾就感觉是一个非常的无拘无束自由的捕鸟人，因此呢，在面对到这种美女的时候，他不会有这种非常高贵的情操来呈现他对于爱情的歌咏。同样的，他在面对到考验的时候，他也不会像塔米诺一般的呈现出这种节制的个性，他从头到尾就是一个感觉上极其自由而且呢缺乏约束力的小人物。所以这两个人物的对比其实在整个歌剧当中是非常鲜明的。那我们现在就要来听莫扎特他为塔米诺所塑造的旋律。这个是塔米诺他在透过这个图片，他看到了他要营救的公主的面貌之后，他就发现自己对于这样子一桩爱情他是无法自拔的。我们现在就来听他歌咏爱情的这个段落，跟前面我们所听到的帕帕基诺所唱的这个捕鸟人的旋律呢，真的是截然不同。这就是莫扎特晚年魔笛当中所呈现出来的多姿多彩的面貌。 Ich fühle es, wie nicht nennen. Doch fühl ich hier wie Feuer brennen. Soll die Empfindung Liebe sein? Soll die Empfindung Liebe sein? Ja, ja. 刚才我们所听的就是塔米诺他在歌咏爱情的时候表达出来的情感，是非常有贵族气味的这样子的一种歌咏，是感觉出他的身份是非常的高尚的。那么再来我们再来听他另外一段，这段呢是他决定要去营救公主，因为他当时以为公主是被坏人给劫走了，这是从夜之后那里得到的讯息，而他呢手上有一把笛子，这就是为什么这个歌剧取名叫做魔笛，这个是小仙童送给他的，跟他讲说你有了这个笛子呢大概就可以化险为夷，而他在寻找公主塔米诺的过程当中就吹出了这一个笛子，希望笛声可以帮助他。我们再来听这段他的歌咏当中呈现出的高贵的王子的身段，好，我们来听。 Bye. Papagenus Pohn. Vielleicht sah Paminen schon, vielleicht sah sie mit ihm zu mir, vielleicht, vielleicht führt mich der Pohn zu mir, führt mich der Pohn zu mir, führt mich. 刚才我们听的塔米诺连听两段，一段是他看到图像的时候，他对塔米娜产生出的爱情是一种非常高贵的爱情。接下来呢，就是他寻找塔米娜的过程当中，一方面透过魔笛的声音寻找，那另外一方面也唱出他自己娇怯的心情，但是却一样呈现出一种身为贵族的身段。好，那我们稍待片刻，我们就要来再来回来对比帕帕基诺莫扎特怎么塑造这一个捕鸟人，完全跟塔米诺的形象是不一样，虽然不是坏人，但是绝对并没有那么高雅高尚的贵族的身段。好，这是非常有趣的对比，我们稍待片刻就回来。欢迎你回到 FM97.5 IC 之音，你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新世纪花园，我是陈韵玲。接下来我们要来对比帕帕基诺这样子一个角色。我们刚才前面说了，塔米诺是一个身段非常的高尚的贵族，可是呢，帕帕基诺却是在森林当中的一个快乐自在的捕鸟人。他们两人之间是不是只是社会地位和阶级的差别，而甚至其实也是自我期许还有自我要求各方面的这种节制力上头呢，他们两人之间也是判若两个不同的世界。那么现在我们就要来听帕帕基诺莫扎特是怎么描述他。我们前面已经听了捕鸟人这一个快乐的自我介绍，接下来我们要来听的就是帕帕基诺非常有名的一首曲子，叫做 MM 之歌。那会唱这首歌呢，是因为他大吹大擂，就是森林里头的一条龙是被他给打死的，可是事实上其实是仙女打死了这只龙来营救这个塔米诺。所以呢，仙女听到了以后就非常的不高兴，因此呢就处罚帕帕基诺，他嘴巴就被封起来了，他只能够用嗯嗯嗯来表达他的想法。那么这首歌呢也是脍炙人口的帕帕基诺的算是经典的曲目。而接下来呢，要来听的就是帕帕基诺和帕米娜的段落。帕米娜和帕米诺像是公主和王子的这样子的一种高贵的情操，可是呢，我们刚才前面听到了这个塔米诺在寻找公主的过程当中呢，他用了魔笛，结果最后回应他的其实是帕帕基诺的排笛，所以说明了帕帕基诺其实才是先找到公主的人。那么帕帕基诺找到公主，当然就要带着公主好要逃跑了。所以我们听完 MM 之歌之后，我们就要来听帕帕基诺带着公主逃跑。你看到一个非常高贵的公主，但是一旦跟着这样子一个轻快俏皮的森林中的捕鸟人逃跑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莫扎特就刻意用到了一个算是极其调皮而轻快的节奏，一方面呈现逃跑，另外一方面也看到公主跟帕帕基诺在一起的时候，其实就是变成是极其自由而快乐的。好，我们现在就来听这两首歌来 比较莫扎特他在魔笛当中呈现出来的多样化的人格特质。 Ich kann nichts tun, als dich beklagen, weil ich zu schwach zu helfen bin. Ich kann nichts tun, als dich beklagen, weil ich zu schwach zu helfen bin. Weil ich zu schwach zu helfen bin, weil ich zu schwach zu helfen bin. Die Königin begnadigt dich, erlässt dich, strafe durch mich. Nun plaudert Papageno wieder. Gebotre nicht mehr. Ich lüge nimmer mehr, nein, nein. Ich schloss soll deine Warnung sein. Ich schloss soll meine Warnung sein. Soll deine Warnung sein. Soll deine Warnung sein. Bekämen doch wir Hörner alle ein solches Schloss vor ihren Not. Statt Palast fällen noch in uns schwarze Gaube. Ich bin ein lieber Bruder und statt Palast fällen noch in uns schwarze Gaube. Ich bin ein lieber Bruder und 7.5 IC 之音，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新世纪花园，我是陈韵玲。在聆听莫扎特的歌剧《魔笛》，绝对不能够忽略的一个角色就是夜之后。塔米诺之所以会去寻找公主，正是夜之后委托的，而夜之后会委托他，也是因为发现塔米诺在森林当中遇见恶龙的时候，他呈现出来的一种勇敢和高贵。那夜之后会说服塔米诺呢，是因为他 楚楚可怜地告诉塔米诺他的女儿被坏人给掳走了，所以呢要塔米诺去帮助这样子一个可怜的母亲。不过塔米诺等到真正去找到公主了以后，才发现其实公主是被一个宗教团体的领袖给接走了，大概就是类似像夫妻离了婚之后争夺女儿的一个过程。他发现呢，这一个宗教领袖完全不像叶子厚所描述的那样子的一种恶行恶状，反而是非常高贵的人士，所以塔米诺就倒戈了，他就开始倒向了这一个宗教人士，因此就造成了一个结果，叶子厚再出现的时候变成是一个非常暴怒的一个歇斯底里的女人。所以这叶子厚这两首曲子前后简直就是两个女人，亦或者是一个女人的两种极端的面貌。那莫扎特要把它透过音乐来呈现出来也是非常的精彩，这是叶子厚在魔笛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音乐段落。好，那我们现在呢就来听叶子厚这两首曲子的形象。首先我们听的是可怜的母亲，再下来我们要听的就是歇斯底里而愤怒的女人，我们连听这两首。 这是两首夜之后的曲子，前后判若两极。前面是一个交心慈爱的母亲委请王子协助协寻找到他的女儿，而后面则是一个充满愤怒的母亲，因为她发现她被倒戈了。不仅王子没有营救出他的女儿，甚至呢，王子跟女儿一起倒向了他最痛恨的男人，也就是这个塔米娜的父亲。好，那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我们就要来听，那么塔米娜的父亲这个宗教界的领袖，到底穆达特用什么音乐来呈现他的个性呢？跟夜之后一定是一个鲜明的对比，非常有趣的一个对照。我们稍待片刻就回来研究塔米娜的父亲穆达特会怎么处理。 全球华人的心灵故乡，爱惜之音 FM97.5。 欢迎你回到 FM97.5 IC 之音，你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新世纪花园，我是陈韵玲。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莫扎特的最后一出歌剧《魔笛》，因为这是他晚年的作品。他创作完《魔笛》之后没有多久就过世了，而且呢，他创作《魔笛》的同时间他也在创作《安魂曲》，所以《魔笛》仿佛是莫扎特这一生最精华的曲目，将他这一生所有的音乐品质全部呈现在这一出最晚期的歌剧当中，而且这歌剧当中的人物描绘蛮有一点点神髓，在尝试去诠释他自己个人的人生。那么在莫扎特的歌剧当中呢，往往有一种人物呢，莫扎特在创作的时候特别的会模糊，好像感觉那旋律没有办法凸显他的特色，就是非常正经八百很喜欢说教的人呢、可能这样的人跟莫扎特这一生他自己个人的特质本来就是格格不入，所以莫扎特的音乐在处理他们的时候也都变得相当的不没有特性。譬如说像在魔笛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也就是塔米娜的父亲，一个宗教界的领袖，每当他出现的时候其实他都是嘤嘤说教，可是呢，他的旋律在魔笛的这整出歌剧当中呢，其实是旋律是最没有特色的。同样的，在唐乔凡尼这出歌剧，也就是我们上礼拜所听的歌剧当中呢，我们也发现最道貌岸然的人音乐旋律都特别的这个平凡呢，不太有特色，反而是像唐璜啦，好，或者是这个柴琳娜呢，这些小人物莫扎特就会用神来之笔的旋律来描述他们。好，那我们现在就要来听的就是萨拉斯托这一个宗教界的领袖，当他出现的时候道貌岸然的说教，虽然他道德情操非常高，绝对是让人敬重，可是呢，莫扎特在处理他的时候却的确让人有一种感觉极其有距离，并且他的形象也非常的模糊，好像整个人的特质隐藏在道貌岸然的道德说教背后了。好，我们就来听他的一段旋律。 刚才我们所听的是宗教领袖萨拉斯托他所唱的一段独白，呈现出他的道德以及说教的意味，同时呢，整个的旋律加上配器也呈现出宗教团体当中的一种神秘的氛围。莫扎他自己本身呢，因为后来参加了共济会，所以也为共济会创作宗教曲目，因此要创作这一种比较有神圣感的宗教曲目，对莫扎特来说不是难事，也就让魔笛的这一出歌剧当中音乐的元素呈现极其多样化的感觉。那我们接下来呢，要来听的就是一段僧侣的合唱，呈现出一种宗教氛围。再来，我们再来听萨拉斯托他另外一段也是极其有说教感的尝试要这个劝说塔米诺来接受宗教的考验啊。我们现在就来听道貌岸然的萨拉斯托。 Thank you. sein. 欢迎你回到 FM97.5 IC 之音，你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新世纪花园，我是陈韵玲。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介绍魔笛，而且是透过这个音乐的曲目来介绍当中的一些人物，特别来呈现出莫扎特面对不同的人物他创作手法的多样性。所以我们介绍到了帕帕基诺、塔米诺还有叶之后，以及塔米娜的父亲，宗教界的领袖萨尔斯托。那么现在我们就要来介绍塔米娜了。好，一个公主，其实呢她原本也从母亲的心目当中得到了她父亲是一个坏人的形象，结果她父亲把她给带走了之后，她才发现父亲其实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人物。然后呢她知道这个帕米诺将会来营救她，而她对帕米诺也产生出了感情。现在我们就要连听两段音乐。第一段音乐是塔米娜，她对爱情充满了憧憬和信心。第二段呢，则是她开始对爱情有幻灭之感。会有这样的幻灭之感，其实是一场误会，因为呢，塔米诺决定接受萨斯托的邀请去接受宗教的考验，因此呢，他必须不近女色，并且维持沉默，一句话都不说。所以当塔米娜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他看似非常的冷漠，而他也不能够做任何的解释，这个就造成塔米娜对他的误会，以为爱情已经终结了。我们现在就听这两首曲子，我们来听旋律当中爱情的信任以及爱情的受伤两种不同的旋律风格。 Ist dann der Weiber erste Pflicht, wir wollen uns der Liebe freuen, wir leben durch die Liebe allein. Wir Yeah! 欢迎你回到 FM 九七点五 IC 之音，你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新世纪花园，我是陈韵玲。刚才我们前面听的是汤米娜两首唱他自己心情的曲目，第一首呢对爱情和未来充满着自信和憧憬，而第二首呢已经感觉到极其的破碎和幻灭了。虽然是误会一场，但是两首旋律呢的确是给人的感觉是同一个女人两种不同的心境。那我们现在回过头来就要来看 Papagino 了。 Papagino 呢他是莫名其妙赶鸭子上架的陪着塔米诺去营救公主，然后呢他又莫名其妙的陪着塔米诺去参加宗教的考验。可是帕帕基诺他整个人生的愿望不过就是一个自由快乐的捕鸟人，他从来不想要做圣人，也不想要做英雄，他也没有什么伟大的目标和企图。他说他人生唯一的愿望就是要有一个太太帕帕基娜。那么当然呢这宗教领袖他要鼓励他去接受考验，就说好，你只要赢得过考验的话，那么我就送给你一个帕帕基娜。可是帕基诺呢当然是没有办法胜过，该沉默的时候拼命讲话，该进食的时候拼命吃东西，最后被轰了出去。所以帕帕基诺非常的伤心，他觉得他这一辈子再也找不到帕帕基娜。那么他还曾经一哭二闹三上吊，就是说你再不给我帕帕基娜我就上吊给你看。那么后来呢是在他敲的这个银铃一般的钟情声当中呢，帕帕基娜真的就出现了，他们欢喜快乐的说要生好多个帕帕基诺跟好多个帕帕基娜。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可爱的而且小人物，但是我们却发现莫扎特赋予这音乐情感最多的这个精神，好像是莫扎特他自己个人的自我的投射。我们现在就来听非常可爱的两段帕帕基诺的音乐。 Dann schmeckte mir Trinken und Essen, dann könnt ich mit Fürsten mich messen, des Lebens als Weiser mich freuen und wie im Elysium sein. Dann könnt ich mit Fürsten mich messen, des Lebens als Weiser mich freuen und wie im Elysium sein, im Elysium sein, im Elysium sein. Ein Mädchen oder Weibchen wünscht Papageno sich. Oh, so ein sanftes Täuschen wär Seligkeit für mich, wär Seligkeit für mich, wär Seligkeit für mich. Ach, kann ich denn keiner von allen den reizenden Mädchen gefallen? Hilf eine mir nur aus der Not, sonst gräbe ich mich wahrlich zu Tod. Ach, kann ich denn keiner gefallen? Hilf eine mir nur aus der Not, sonst gräbe ich mich wahrlich zu Tod. Mich wahrlich zu Tod. Mich wahrlich zu Tod. Thank you. Mädchen oder Weibchen wünscht Papa Kino sie. O, so ein sanftes Täuschen wär Seligkeit für mich. Wär Seligkeit für mich. Wär Seligkeit für mich. Wird keine mir Liebe gewähren, so muss mich die Flamme verzehren. Doch küsst mich ein weiblicher Mund, so bin ich schon wieder gesund. Doch küsst mich ein weiblicher Mund. Doch küsst mich ein weiblicher Mund, so bin ich schon wieder gesund. Schon wieder gesund. Schon wieder gesund. 听完 Papagino， 他渴望着能够有一个 Papagina， 以及最后 Papagina 突然之间出现，两个人之间吃惊的这种旋律哈。那么再下来，我们马上来对比。帕米娜呢，他知道了原来他误会了塔米诺之后，他决定要跟随塔米诺一起去接受宗教最后的一段考验，就是要经过非常恐怖的火湖。他们两人决定携手共度。好，我们现在就来听这一段，马上会回到了一个极其高贵神圣的爱情状态。 Hier sind die Schreckensporten, die nur 回到 FM 97.5 IC 之音，你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新世纪花园，我是陈韵玲。今天我们所介绍的莫扎特的魔笛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作品，因为是他过世之前最后的作品，同时呢又是用德文创作，又符合大众化，同时呢也加上了德国一些童话故事的元素，所以基本上是莫扎特走向本土化的一个过程。而他在曲目当中呢特别传神的描绘小人物，也说明了莫扎特他自己个人对于自我认知上头的一个投射。虽然呢里面的各式各样的情感非常的多元，而且每一种角色也互相有非常明显的对比，但是呢我们会发现莫扎特最钟情的还是捕鸟人。所以莫扎特他自己其实对他这一生他的自我看待的方式，除了天才横溢之外，其实他更希望是自由自在的，在森林当中做捕鸟人一般的悠游自在。好，那这是我们对莫扎特的魔笛的介绍。节目最后面呢要来带大家欣赏的是他另外也是晚期的时候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作品《女人皆如是》，我们要来听他几首经典的曲目。而关于莫扎特的歌剧介绍呢在这里就告一个段落，我们下个礼拜就要介绍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意大利音乐家普契尼的经典作品。在这里要跟大家说声再会了，我们下个礼拜新世纪花园节目当中再会。Thank you. Gloria fertil in uno Rom, dei sonst errette, mir gefällt.